在你们与你们孙的孙的孙的孙的孙的你们的说你说你说你说你属于你们的东西说你啊说你啊说你啊说你啊耍嘴皮子耍贫嘴强词夺理他不是贪别他不是贪别他不是贪别他不是贪别他不是贪别他不是贪别登高攀爬他翻别他翻别他翻别他翻别他翻别劝告劝说他夫兰别他夫兰别他夫兰别他夫兰别他夫兰别暂且姑且暂时他卡他卡他卡他卡他看认识认得他看别他看别他看别他看别他看别出租车 taxi taxi taxi taxi taxi 楼阁 talk to talk to talk to talk to talk to派遣差遣花费他哭烂别他哭烂别他哭烂别他哭烂别他哭烂别他哭烂别电闪电他看他看他看他看偶尔间祸万一他撸的他撸的他撸的他撸的他撸的胡摊品摊品摊品摊品摊品摆汤物汤物汤物汤物说话结巴口吃打奔摊沾别摊沾别摊沾别贪沾别贪沾别打殴打贪贪别贪贪别贪贪别贪贪别